卡维特利云顶入全场唯一入球，李斯特城由后卫卡斯泰尼顶入打开纪录，加上华迪射入两球十二码，李斯特城3-0击败西布朗。法国甲组联赛，巴黎圣日耳门0-1不敌马赛，开季连输两场，马赛的泰奥云接应皮耶罚球长传突破越位射入，完场前两队的球员出现推撞的场面，两队一共有5名球员红牌被逐，包括圣日耳门的尼马，但是不影响战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9点，升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2美元，卖出1,94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就挤塞。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咁另外电车咧系服务咧需要暂停噶，由于受坏车影响，介乎山道至到坚尼地城总站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就需要暂停啦，就系受坏车影响。再重复多次，介乎山道啦至到坚尼地城总站一段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需要暂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喺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4日，华春莹指12名港人企图分裂中国，港府称不干预其他司法区执法行动。 本港增19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未断尾。 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缓新信号系统。 世卫指全球单日破纪录，增超过30万宗确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了。首先看看有关12个香港人在上个月就涉嫌循海路潜逃的时候就被广东海警截获的，就扣押了在深圳超过三个星期。昨天就见到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就在 Twitter 上就有一个贴文的，就讲到就说经核查之後咧，嗰十二個人咧就話並非嗰十二個人咧係非法越境被捕，又話佢哋並非民運人士，而係咧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嘅。咁亦都見到咧之後深圳市公安局嘅鹽田分局就發咗個通報，咁咧就話確認咧廣東海警喺上個月23日拘捕咗李某某、鄧某某等十二人嘅，就係涉嫌偷越國括弧邊境犯罪，就並刑事拘留嘅。咁而家案件就俾個偵辦當中，公安機關就會依法保障疑犯嘅合法權益嘅。咁呢件事都見到咧，對於佢哋十二個家人嚟講相當關注。咁之前都出嚟見過記者嘅。咁具體情況係點咧？就請嚟兩位人士一齊傾下先。請嚟有關注呢件事嘅立法會議員朱海迪，早晨。 早晨。 係啦，電話旁邊亦都有被扣留人士啦，鄧啟賢嘅弟弟鄧先生啊，鄧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不如先请朱海迪讲下先，你暂时可能掌握十二个人，你知唔知掌握最新嘅情况会系点咧？ 其实十二个人喺羁留所或者喺任何地方，而家嘅情况我哋系完全唔掌握噶。 嗯， 我哋听过一啲官方嘅讲法，譬如话寻日无论特区政府或者呢个深圳公安局嘅讲法。但系呢啲都系完全冇办法，由我哋家属呢一边嘅委托律师去核实嘅，因为呢啲委托律师根本系唔被批准去直接去接触到十二位人士，而十二位人士到而家，其实家属都冇听过佢哋一个声音、一个电话去报平安，所以其实而家都系我谂。是完全不知道，家属仍然是觉得他们是生死未卜，是音讯全无咯。 嗯，有没有尝试过跟内地，譬如执法单位那些联络，或者他们现在据闻啦，又话内地有些律师是帮紧呢十二个人手的，那个接触点有没有接触到噶？ 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家属他已经分别就找了十二个中国的律师啦。 嗯， 咁。而呢十二個中國律師咧，陸續係攞緊呢個公證嘅文件，就去看守所去想去探。咁而家探過嘅嘗試去探嘅六個律師都俾人打翻轉頭。咁其中兩個其實已經係攞曬看守所聲稱話必須要有嘅公證文件，咁都係唔俾佢探。咁進一步就係同我哋講話啊，唔好意思啊，其實已經冇揾你哋噶啦，因為。那個當事人已經找了另外兩個他所謂官派的律師了。 嗯。 那好了，你問我啊，那可不可以從那個官派律師那個方面去了解到他們現在的情況呢？亦都不得，因為根本就不知道是哪兩個官派律師，哪兩個人名，亦都接觸不到他們。所以一切現在都是一個純粹是由公安和看守所單方面的說法，家屬或者家屬委託的律師是沒有辦法獨立地去核實得到咯。 嗯，我想跟鄧啟賢的弟弟鄧先生傾下。鄧先生早晨。 是 啊，可不可以講下你哋家屬嗰邊又呢排係做過啲咩咧？呢件事發生之後， 呢排咁我哋都按翻佢俾我哋嗰啲文件，就會聯絡翻嗰個鹽田看守所嗰個當事人嗰個莊生啦。咁、 嗯、 但係同之前講一樣啦，都係想問有關嘅事嘅時候，咁其實佢都話我已經核實唔到身份，咁就已經就拒絕對話啦。咁之後都再打，咁就可能佢會推介，即係就會話啊，你如果咁樣，你就一係上嚟上面看守所嗰度直接面見，即係核實你身份啦，又或者咧就打翻去香港警署嗰啲揾翻相關部門去到負責咁、 嗯、 樣咯。 嗯。香港那边警署有没有去联络过你啊？ 香港那边如果联络，其实就只是第一次上来给了两份通知书，我叫做联络过，之后就都没有再任何的声音或者电话了。 嗯，另一方面他说叫你可以想想是不是回到内地到办手续那些，会不会做呢？ 不做了，上去所以又要隔离，还有自己都担心人身安全了。 嗯， 可唔可以讲讲你哥哥本身个身体情况系点样咧？我见你都有啲顾虑嘅都。 我阿哥就系以前由细开始就有哮喘同埋皮肤病咯。其实最担心都系佢可能喺需要药，即系佢哮喘发作、气管收缩嘅时候冇药去到舒缓佢嗰个嘅问题，令到佢可能有机会死或者唔知点嘅。因为系咯，你哮喘透唔到气咁啊，叫最担心系呢样咯，即系即时嘅。 嗯嗯，系啦。佢离开香港嘅时候，知唔知佢有冇带齐？剛才講嗰啲藥嗰啲㗎，你知唔知佢離開嗰啲啊？ 以我所知，佢應該有攞過一支或者兩支咯，自己應該。 但始終而家都擔心啦，因為畢竟都一段時間啦，離開咗都。 係啊係啊。 都未必。 因為佢每日都要用㗎嘛，最起碼。 係 啊。 咁而家下一步你諗住點樣啊？會唔會有啲咩可以做，還是你覺得可以試都試得七七八八啦？ 我諗，如果我哋普通市民可以做嘅嘢，其實都已經冇啦。因为嗰一个咁嘅市民，连代表我嘅政府都唔做嘅时候，我又揾自己嘅想要嘅律师又做唔到嘅时候，咁我都唔知点咯，系啦。 香港政府呢边咧，内地嗰边头先听你讲就话有一个方法就嗌你揾警方啦。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又会唔会都想接触揾啊，帮唔帮到手咧？ 咁佢哋都有讲过话咩，可以揾嗰个置业办啊。咁但系其实我连置业办个电话咧，我都系要去等其他家属即系攞到分享嘅时候，我先可以有呢个电话咯。即系所以其实政府你话咩提供嗰啲支援啊，成咁其实系冇啊，我都唔知道可以揾咩啦。所以 香港政府咧有冇接触过你就呢件事？ 即系净系得警，以我所知啦，就得警署俾嗰张通知我咯。跟住就冇再任何官方嘅接触啦。 嗱，尋日就見到深圳市公安局嘅鹽田分局就話，包括你哥哥在內啦，應該就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嘅。咁但係華春瑩嘅講法咧，就話講到咧係，呢十二個人咧就係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嘅。聽到啲説法之後，有啲咩諗法咧？你啊？ 我自己就覺得有啲荒謬咯。咁你喺香港當？佢本身有案件喺身嘅時候，但係都未有結果嘅時候，你上面乜資料都冇，咁點解你可以一口咬定佢哋就真係犯咗法呢？同埋其實都冇人實際知道佢哋喺邊個位置俾人捉，或者其實係咪真係偷到嘅？其實冇人知成件事發生嘅過程嘅，只係一開始就官方就話：，我捉咗你偷到，但係冇人核實到，或者根本冇人知咩事嘅。 咁而家呢一步你唔係都听你咁讲都冇乜嘢可以做啦，都可能都係靠议员帮手啦，都係得返。 我諗市民可以做嘅嘢真係冇啦，已经。 好，我想同返朱凱迪傾下先。尋日就见到华春莹嘅讲法啦，就话即係话佢哋係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你点睇即係官方又多啲咁嘅说法呢？ 我觉得嗰个係一顶政治嘅帽子囉。即係佢未必係話啊，佢哋好似外界有啲擔心話，係咪嗰個案件會由偷越國邊境罪變成為分裂國家罪呢？咁我認為就住呢個華春瑩嘅講法，又未至於咁樣。但係佢好明顯係一種政治嘅包裝同政治嘅定性，即係話就算我最尾係告你偷越國邊境罪呢，你呢班人呢都係港獨分子嚟嘅。咁呢個定性，我諗個作用就係、是、暫時嚟講，就係佢喺嗰個 Twitter 上面嘅外交口水戰啦。美國話佢哋係民主人士，咁中國呢邊就要反駁佢，佢哋係港獨分子。咁進一步，我諗其實大家好擔心嗰啲情景就係話，當十二個人落入咗喺中國嘅公安手中。會被視為一種政治嘅宣傳嘅工具，即係話未來你會可能見到佢哋上電視機認罪啊，話自己係支持港獨係唔啱啊，用各樣嘅方式去將呢件事喺國內嘅輿論裏面去煲大啊，咁呢啲方向都係其實過去香港關心中國 嘅維權嘅案件咧，其實都有呢啲發展噶嘛。咁我哋當然好唔想呢件事向呢個方向發展，但係即係從華春瑩嗰個講法。似乎即系我哋嘅担心系好可能会发生咯。 嗯，不过睇翻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嗰个说法，又净系提到话佢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嘅，就冇提嗰啲头先你提嗰啲港独嗰啲方向。虽然华春莹有提过呢个方向啦，你觉得可能都会捞乱一齐，即系会。 其实系一个组合，可能系好多变化噶。譬如话我顶政治帽子扣你，就系、是、扣你港独嘅，但系个罪名咧，佢可以系 keep 翻系偷越国边境罪嘅。或者佢个罪名其实而家系一个扣留阶段啊嘛，佢未来仲有所谓逮捕阶段同埋检控阶段嘅，嗰、那个罪名嘅具体内容同埋佢个级数咧，都系会可以继续变化嘅，所以可能有个情况就系扣你港独帽子，但系个罪名继续系偷越国边境罪，最多坐一年，或者可以之后变成为组织偷越边境，就变咗做七年，或者。再俾你其他的罪行，咁呢啲其實喺中國裏面，特別係維權人士啊、維權律師，其實都見得唔少啊。譬如話黃全章咁樣，佢都係俾人扣留咗四年，家屬都冇見過，之後先至定個罪名嘅。即係你唔係話一開始嗰個同你講嗰、那個嗰、那個涉嫌嘅罪行，就係、是、最尾會告你嗰樣嘢咯。 不過睇翻內地嘅講法啦，佢就話公安機關係依法保障疑犯合法權益嘅。咁可能頭先講佢哋嗰邊睇，可能都有律師幫手啊等等嗰啲喎。你點睇佢呢個説法咧？ 其實呢、這個我諗，我哋而家真係要最集中地去講呢一個部分咯。 嗯， 即係而家一方面深圳公安就話會保障佢哋嘅權利，跟住特首又話按中國法律辦事。昨日嘅特區政府嘅講法咧，就話據悉，呢十二個人都已經委託咗內地嘅律師。 嗯， 我諗，因為而家事實上係出現咗咧，家屬正式去委託嘅律師係唔可以按照中國嘅刑事訴訟法，去見到嗰個當事人啊嘛。 嗯， 咁呢、這個部分一來就同。昨日公安局嗰個聲明就唔對嘴啦，其實係真係冇能夠去落實到佢嘅權利，起碼呢個探視權就落實唔到啦。咁、你好啦，當而家深圳係咁嘅講法，咁你特區政府你話據悉佢係有律師揾咗，你據邊個悉先？你係咪據大陸方面去了解，同埋係完全照單全收咗而家？所謂官派律師可以取代家屬律師呢一個咁樣嘅立場先，咁如果係就好驚嘅，我哋係，咁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起碼呢個部分，佢一定要進一步去回應，佢係咪去接受而家家屬律師都冇辦法去探呢一個處境？如果佢都唔接受嘅話，佢就要幫手去扭轉，起碼呢個部分，令到家屬嘅律師可以去探到嗰十二個當事人。 Okay. 程序上會有機會，佢當事人委即係如果真係當事人有委派咗一個內地嘅律師，係佢嘅次序應該高於家屬揀嘅咧，會唔會？ 嗱，呢個就關鍵啦，係啦，因為其實一定你知道嗰、那個，我懷疑嗰個手段就係、是、第一根本嗰個當事人就唔知道家屬有揾咗律師，係咪？因為佢信息可能封鎖咗啦。第二，即可能佢系受威逼嘅情况之下，去所谓接受呢啲官派律师。咁呢两样嘢其实咪就系要一个第三方大家信得过嘅人士去核实咯。咁、如果特区政府嗱佢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咁佢应该话俾人听话啊，而家系有唔同嘅版本，大家又。信任又未必足夠嘅，咁我哋作為特區政府代表香港人嘅利益，我哋可以去入去同嗰十二個當事人去確認呢樣嘢。如果佢做呢樣嘢， 都叫做行前一步啊，但系佢冇喎，而家佢唔知佢掰边边喎，系。 OK， 好，咁多谢你先，朱海迪同你倾咗先，多谢朱海芳，亦都多谢晒阿邓启贤嘅弟弟邓先生噶。咁就呢件事咧，我哋都有聯絡過入境處同駐粵辦咧，就未能安排訪問，不過有個書面回覆嘅。駐粵辦就話咧，曾經同當局了解，據悉咧嗰12個港人咧，而家身體狀況良好，並且已經咧聘請咗內地嘅律師代表啦。小組同埋駐粵辦咧已經向求助家屬解釋相關嘅內地法律同埋法規，同埋提醒咧求助人可以考慮使用由駐粵辦委託嘅一間香港機構提供嘅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嘅，咁亦都話咧會繼續密切留意住個事件啦，提供適切嘅協助嘅。嗱，睇翻啦，被拘留嗰12個人當中啦，咁睇翻啲資料就話11個咧係俾香港法庭頒令咧就唔可以離開香港嘅，其中10個咧就係被通緝，除咗香港故事嘅成員李宇軒涉嫌違反國安法被香港警方拘捕，其餘部分人咧涉及啦暴動啦、縱火或者藏有爆炸品。咁據啲資料講咧，都係話發生喺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前嘅。咁而呢件事咧，政府都有回覆一啲媒體啦，就講到話咧，上述人士啊，即係頭嗰十二個人啦，被指涉及咧偷越國境案咧，係屬於內地司法管轄範圍，內地公安咧就正按佢嘅法制處理，特區政府係尊重，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執法行動嘅。咁呢個咧就係見到政府回應媒體嘅一個講法。嗱，咁就呢件事咧，見到個進展就係見到華春瑩有個説法啦，就講到有關佢哋咧係一個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嘅。咁我哋就密切留意住啦，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嗱，另一方面咧，有個話題都想同大家傾下嘅，就有關疫情方面啊。疫情方面，我見到香港一路都做緊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啦。咁今日咧就已經去到最後一日咯噃。咁啊，見到個數字啊，尋日嚟講咧就累計咧有超過170萬個人次咧就已經採咗樣嘅啦，咁檢測咗咧就係166.7万個樣本嘅，咁就累計到依家咧就揭發咗咧有26宗嘅新症，咁啊見到嗰個發展去到今時今日咁樣，咁大家今日你會點睇咧？仲有一日可以打嚟同你傾下啦，1872311，1872311。咁另外啦，都見到今次咧其實都有內地嘅支援嘅，內地派出咗咧接近600人咧就嚟香港咧協助呢個全民檢測嘅，咁而家咧就話。見到嗰啲檢測隊咧，內地嚟嗰啲咧，就喺受訪嘅時候就提到咧，都辛苦喎。佢哋話有啲人咧喺8小時之內咧係不吃不喝不拉嘅，有啲人咧甚至乎要著住尿片去到工作添。咁見到佢哋都相當辛苦啊。咁對於呢啲人員呢種做法，咁大家點睇咧？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全民檢測喺度做緊啦，今日就最後一日啦，大家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你之前有冇參與過咧？參與嘅經歷係點樣咧？今日最後一日又會唔會未參與都諗住參與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嗱，今次檢測都嚟到尾聲啦，都可以開始做一啲總結嘅思考，因為之前就見到特首講過咧，就話。根據高風險群組檢測結果，扣除高風險因素咧，推算咧全港應該有大概1500個嘅隱形患者嘅。咁到而家咧，我哋檢測咗160萬個人到啦，咁啊超過噶啦。咁就見到就有26宗嘅新症，咁就見個比例上啊，就算乘翻上去都可能未必去到1500咁多。就因為如果話全民檢測而家做咗86萬啊嘛，咁可能乘翻4乘翻5咁都係80多個嘅個案。咁即係可能反映咧，我哋香港真係嗰個隱形嘅數目啊，隱形患者。這個數目咧就係比當初1500嘅講法咧就大為少啊！咁見到呢個情況，咁大家點睇咧？可以帶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喺旁邊請嚟咧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霖。 係報最新嘅數字點樣先？我哋 就係我哋直至到尋晚8點啦，就總共接受咗採樣嘅人數咧係1719000嘅。咁咧就今日係最後一日啊，咁我哋咧就亦都係呼籲市民啦，如果未曾接受檢測嘅，就去我哋今日57個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咧嚟去接受採樣嚇，咁就無論你預約或者冇預約咧，都係可以去嘅。 預計總人數去到幾多啊？會有冇得？ 睇下今日有幾多啦。尋日咧，我哋有53,000嘅。就其中有34,000咧係冇預約而去到中心嚇，咁我哋都係可以處理到。尋日我去嗰啲中心仍然都係即係都好多人喺度排隊嘅。但係咧都係有社交距離嘅嚇，所以秩序都係好嘅。咁就所以今日咧就爭取最後機會啦嚇。另外咧就係直至今朝8:00咧。就總共接獲咧係292宗，就係個人資料俾其他人用做登記預約，就了解之後咧有159宗咧就係懷疑涉及到用他人嘅個人資料，就已經轉交咗警方去處理嘅。 依家似乎都大局已定啦，都嚟到最後一日啦。咁睇係咪我哋香港隱形患者嘅數比政府當初譬如特首提1,500都應該大為嘅少啊？ 我哋進行緊呢個檢測嘅期間，我哋香港嗰個疫情嘅情況，我經過呢個普及檢測咧都可以睇到嘅。就係、是、我哋即係喺嗰個嘅揾到嗰26個個確診個案，我相信仍然都仲有嘅。就相對翻嗰個人口咧，嗰、那個比例上咧都唔算係高。咁亦即係話咧，我哋個疫情咧而家可能去到一個咧係比較即係大幅緩和之後，就即係比較尾段。但係第二咧，佢未斷尾。因為仍然咧係有呢啲隱形患者，仍然有傳播鏈。咁同埋尤其是我哋放寬咗一啲措施之後咧。就可能咧，就嗰個防疫上咧，一定要慎防，會唔會有反彈 ？OK， 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鬆懈。 會唔會再搞全民啊？我哋今次之後， 日後咧，我哋一定會集中咧，就係喺嗰個高危群組、高風險群組、特定群組裏面嘅檢測咧，係會擴大嗰個組別，同埋咧係即係定時嚟去做，咁以至到我哋可以及早識別到一啲咧喺呢啲群組裏面嘅感染嘅患者，就盡早將佢隔離醫治。 OK， 好，時間所限，多謝曬局長，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大家一节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将会出售旗下影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俾美国甲骨文公司。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字节跳动挑选甲骨文为出售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对象。另一个潜在买家美国微软公司早前发表声明，说在当地星期日获字节跳动告知不会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给微软。微软声明强调，相信微软的方案同时有利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 TikTok 的用户。報道預料，字節跳動這筆的交易要先獲得中美兩國政府的批准。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不會延長字節跳動當地星期二出售 TikTok 的期限。深圳市公安局證實12名港人涉嫌偷越國家邊境犯罪，正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偵辦，公安機關依法保障疑犯各項合法權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呢12人唔系民主活动人士，而系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12名港人当中，除咗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嘅李宇轩之外，其余涉嫌因为反修例事件被控唔同嘅罪名。协助被扣港人家属嘅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认为，华春莹嘅讲法系将案件定性为高度敏感嘅政治案，将利用作为反港独政治宣传。日本执政自民党今日下午投票选举新总裁，由3名候选人角逐，包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同埋前外相岸田文雄。今次党总裁由535票选出，包括394张国会议员票同141张地方票。日本传媒报道，获党内多个主要派系支持的菅义伟占尽优势，估计可以取得超过70%的国会议员票，并稳夺至少48张地方票。其中东京同北海道决定3票全投菅义伟。自民党选出新总裁之后，国会众议院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别会议，选出新一任的首相。由于自民党在众议院占多数的议席，预料菅义伟很大机会接替因为健康理由请辞的安倍晋三当选首相，继续安倍余下大约1年的任期。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奥地利的泰姆在落后两盘的劣势之下，盘数3-2反胜德国的斯华利夫。斯华利夫先赢两盘6-2和6-4，泰姆其后以6-4和6-3追平。决胜的第五盘，两人斗得难分难解，结果泰姆赢细分8-6，夺得冠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0点，升1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61美元，卖出1,941.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后少少，葵涌道上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啦，影响到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就冇乜点挤塞嘅，但系后少少，葵涌道上去呈祥道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菠萝斜路对出，就系、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菠萝斜路噶。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坏车啦，咁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电车的服务咧就因为有车辆故障啦，就系暂停嘅。咁而家呢个事件已经处理好啦，介乎山道至到坚尼地城总站之间，电车服务咧系回复正常路线嘅。就是介乎山道至到坚尼地城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行驶的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刚才就讲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坏车影响，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湾公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排到去智乐花园。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花荃锦交汇处，车龙就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杜文慧， 你叫咩名啊？ 我叫 Egg 啊。 你最喜欢哪个电台节目啊？ 开心日报。 那你最欣赏哪个主持呢？ 杜文慧。 为什么啊？ 因为她的样子很漂亮，白色又好听，还有就是我妈妈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4号，华春莹指12名港人企图分裂中国，港府称不干预其他司法区执法行动。 本港增19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未断尾。 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缓新信号系统。 世卫指全球单日破纪录，增超过30万宗确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讲两个话题，一方面就是全民检测，今天就最后一天，大家点睇打来讲一下，1872311。另外12个香港人就说上个月就是怀疑秦海路潜逃的时候就被广东海警截获，现在就一直被扣留在深圳那里超过三个星期。华春莹昨天的讲法就说他们并不是民主人士来的，反而就提到他们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大家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有赖太的。赖太你好， 早晨黎生，早晨， 早晨赖太，系请讲啊。 系，我想讲嗰十二个人嗰单事件噶。 好啊， 咁我想知道，其实咧，头先我就想问三个问题嘅。 嗯， 我哋想问系政府冇能力管啦，冇能力去理啊，或者唔想理啊，定系理唔到啊？咁但头先我听到你，我哋即系反映翻啊，政府嘅回复咧，就话唔会理。咁即系话而家系咪香港政府系放弃咗啲十二个人，系唔会撤走咧？我想知道。 嗯。 咁我想知道喺如果佢而家系等于通缉犯啊，我哋通缉紧佢噶嘛？ 嗯， 佢系当佢犯，而家未判啦，但系而家系当佢系通缉犯噶嘛？ 嗯， 咁佢潜逃啊嘛，咁系咪有引导咁可以引导翻嚟嘅咧？我又想知道。 而家就冇呢啲机制嘅， 而家就冇呢啲机制， 冇呢啲机制嘅系啊，香港同内地系。 咁你基于人道立场，咪阿林太都应该做啲嘢咧，代表香港。 嗯。嗯 是不是、 嗯、 他讲到咁爱香港人，就讲到国家咁为我哋啦，吓咁大量嘅人都嚟帮我哋搞呢个疫情啦。咁、 嗯、 但系基于人道，点解连律师都唔可以见呢、 嗯、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啊。 嗯，明白。OK， 多谢阿赖太嘅意见啊。政府讲法就话呢十二个人啦，就涉及偷越国境案，就属于内地司法管辖范围嚟嘅。咁内地公安机构咧都按翻佢嘅法制处理。特区政府是尊重并且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行动的，政府的讲法咁样。继续听下其他听众先，仲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黄生系，请讲。 系我啊想讲啊，我哋中国大陆的拘留所的情况。 好啊。 咁咧就香港人咧，如果拉咗入去咧，系一定唔会话即系打你嘅。 嗯。 即系同埋咧系分开嘅，即系同埋佢在大陆人拘留嘅地方。 嗯，你点样掌握呢啲资料嘅？你系咪有啲咩渠道知道多啲啲嘢？ 我因为我以前啊响东莞太平都入过去嘅。 O K， 即系比较捉到嘅。 几耐之前嘅事啊？呢个 啊，都耐噶啦。 嗯。 啊，不过咧就佢咁嘅，佢咧就系香港人同大陆人分开嘅。佢咧大陆人有一个大路咧，咁咧就嗰、那个即系净系得个厕所，咁、 嗯、 啊水都冇嘅。咁、嗯、咧就係即係條條啲鐵欄咁啦，咁就扣留你喺度。但係香港人咧就係困咗一間咧，即係冇窗嘅屋啊，即係房啊。 嗯。 但係24小時咧都著咗燈噶啦。咁、 嗯、 因為點佢點解會拘留你？因為你係證據確鑿噶嘛，即、 嗯、 係你係就偷渡，好似我上次咁，即係證據確鑿噶嘛。 嗯。 咁佢咧就會揾人咧，即係嚟問你啦，即係套你啲料啦，咁啦。 Okay. 但是呢他大概是调查三四个月到啦，即是三至五个月到啦， 嗯， 即是他认为即是问晒你啲嘢呢，他就会 即係同你講咧，就會聯絡即係你香港啲人啊，即係點啊點啊點啊咁噶啦。 嗯 ，OK， 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分享啊，之前有啲類似經歷俾大家參考嘅。好嘅，仲有李先生啊，聽下李先生點睇先。李先生你好。 啊，好，早晨。 早晨，李先生係，請講。 係，頭先我聽到阿朱海迪同一個親屬搭你同佢傾電話啦。 嗯。 咁即係我就覺得即係親情似海，好深嘅。 嗯。 咁嗰位先生就話佢阿哥係又咁樣，國內亦都即係嚇 offer 咗一個即係佢可以上去探嘅。咁點解唔上去探呢？ 嗯。 親口見到，咪大家都清清楚楚件事咯。 嗯。 點解又會關心到自己嘅人身安全呢？ 嗯， 即系各位先生，唔通真系喺国内犯过法，又或者我谂咁 high profile 嘅一个案件，各位先生如果国内俾佢上去亲自去探嘅， 嗯，咁不过头先个说法，佢似乎话上去系话核实佢嘅身份，就未讲到话有啲咩会俾到佢 嘅。唔系核实佢嘅身份先俾佢探啊嘛。 即系呢一步，呢一步头先就冇触及到呢一点嘅啫。 咁即系个问题就话，你话唔去做，咁、你就一路喺度。即係挑戰國內嗰個司法制度，咁、等於我哋而家有啲人都挑戰緊阿陳彥霖個阿媽，係咪佢阿媽嗰啲？咁、另外我又覺得一樣嘢，既然我哋啲議員咁想幫呢件事嘅，咁咪陪埋上去咯。我哋咁多位即係做得都嚇、相當好嘅議員，其實我另外都想講一樣嘢嘅，即係每個地方咧都有佢嘅司法制度嘅。其實當日。即系我哋都好想阿孟晚舟翻嚟审，翻去国内审。我哋都好想阿何志平翻嚟香港审。咁、我哋又真系可唔可以有人去睇到阿孟晚舟同阿何志平呢？啲、议员有冇咁激烈去争取阿何志平先生翻嚟香港审呢？佢都系我哋香港人嚟嘅，咁样俾一个咁嘅司法制度困咗佢几年，戴晒脚镣，犯咩法啊？啊，监控住，犯咩法啊？ 嗯， 这个大家真的要看清楚，为什么国内我们的人在国内犯法，大家就打锣打鼓，何志平先生这件事没人出声的，为什么？可能就是大家真的尊重当地的司法制度，要给人审、有没有罪，审、完你觉得不对的，喂，放了你出来，你就打锣打鼓咯，说人家屈你咯，说人家还人 哋阻你咯。不过头先佢哋有一个关注点就系、家属嗰啲委派啲律师都冇办法接触到当事人，咁佢哋又担心啲基本嘅权利得唔到保障啫。头先 咁，所以我头先咪讲，既然嗰个家属话国内公安可以俾佢亲自上去嘅，咁佢怕咩啫？ 应该争取呢个机会上去嘅。多谢晒李先生意见先同你倾到呢度吓。好，今日除咗倾到嗰十二个港人嘅情况之外咧，亦都讲到即系全民检测嗰度啦，听众都想回应一下嘅。又听下先，有阿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我咧就反映一下咧，你可以问一下政府。 正 话你问咗连德屯嘅时候咧，我到而家为止咧，我就知道咧，我有啲朋友同埋我本身咧，公司咧都要我攞去测试先可以喺度做。如果唔系咧，就唔可以喺度做啦，但係捷德權就話我自愿可以自愿嘅，但係公司做到有隻飲食界添啊，張義仁咧，我希望佢自己少啲出聲好啲，因為咧佢成日都話張竹君咧就唔係專家，唔應該出聲，人哋係醫生，知道成醫護裏面嘅情，你張義仁係咪一個商人，只係牟利？只是为自己设想，不会为香港人设想的。 OK， 不过陈生，我想问翻你头先讲是不是你做嘢嗰度公司要你去做检测？ 我哋做嘢嗰度，仲埋咧有好多啲地方咧，即系我啲朋友咧都系有咁样情形出现。 即系一定要做啊？咁唔做会点啊？ 主要系啲大集团啊，佢、一定要响应政府嘅呼吁咧，要你去做啊。 佢点知道你有冇做啊？佢 百佳同埋惠康咧？都有咁嘅情形出現， 係唔係啊？你掌握到啊？呢個你知道啊？ 係啊，冇錯啦！我有朋友喺度做嘅，佢哋已經係公司要求佢哋去做呢個測試。 但何謂要求咧？係嗰種 佢要求，即係直情咧已經幫你。如果你唔做咧，公司就唔會請你噶啦。直情嗰個主管講明俾你聽。 OK， 好多謝曬阿陳生，佢講到佢所知嘅情況，不過我哋都唔掌握究竟具體真正嘅情況係點啊。不過多謝曬阿陳先生嘅。分享先。嗱，講到疫症啦，咁一方面大家就關注嗰個檢測啦，今日就聚埋 全民檢測啦，同埋今日啦。另外咧就有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有啲限聚嘅措施。咁見到之前都放寬咗咯，星期五嘅時候。咁而家食嘢咧就係啱啱喺星期五放寬之後咧就四人一台啦。咁就有人就觀察到話週末期間好似人頭湧湧，周圍啲人出翻曬嚟。具體情況係咪咁咧？請非飲食界嘅代表傾下先，請嚟由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一齊傾下噶。早晨，黃家和。 早晨，葉冠林。 係啊，放寬之後生意呢個禮拜六日係咪好好啊？ 呢幾日就明顯係好轉咗嘅。咁禮拜五開始嘅話，咁其實夜晚嘅生意咧就比平時肯定係多咗好多啦。咁亦都商場啊，或者啲街鋪都好啦，都睇到人頭湧湧啊，咁啲市民都出外消費食飯啊咁樣，咁無論係餐飲又好，零售又好，咁都係受惠到嘅。咁就算喺唔同嘅區份都好啦，咁集中喺以往譬如話人多嘅一啲旅遊區啦，咁都。開始有翻人流咯，咁就算一啲比較偏遠啲嘅新界嘅一啲區份都好啦，咁都人頭湧湧啊咁樣，咁唔包括晚間添啊，日間嘅堂食嘅生意咧，亦都係明顯係好轉翻嚇，咁所以呢幾日我哋睇到咧，即係五六日特別呢三日啦。咁、那個生意都大致上回復翻都有接近八成咁多嘅。咁、但係當然咧喺呢一方面會唔會個生意持續落去咧？咁我相信咧，可能呢幾日就因為嗰個限聚放寬四人嘅話，咁突然間啲市民咧就即係心情比較興奮啲。大家都開心啲，咁亦都想出嚟消費啊咁樣，咁所以睇到好多一啲家庭客啊，同埋一啲朋友間嘅聚會啊，咁樣亦都多嘅。有啲咧就我所觀察到咧，就係、是、譬如話甚至超過四個人，有八個人都好啦，佢哋寧願係分兩台嘅話咧都。大家可以喺隔離台咧都可以交談到喎，咁樣咁呢、這個個氣氛係明顯好轉咗嘅。 我想問翻回復八成係點樣比法？你係比咩情況係八成啊？ 以成日嗰、那個計算啦，因為 比對點係邊個？即係以前冇疫症嘅時候，定係比起咩有八成嘅回復八成嘅啫？ 比冇疫情嗰陣時啊， 咁好好、啊、喎！如果有八成， 咁但係都係可能係昙花一現嘅。咁因為呢幾日嘅話，咁突然間一放寬，即係好似六月嘅時候，父親節一開放嗰個限聚令咁樣，咁市民就湧出嚟食飯。完全即係放鬆咗個心情咁樣。咁今次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啲市民咧，係呢幾日咧係會比過去嗰幾日咧係特別係會興奮嘅，會出嚟消費嘅。咁亦都睇到咧，有好多譬如話啲商場或者啲食店咧，喺嗰、那個。流轉嗰方面，特別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咧，咁、那個流轉嘅轉數係多咗嘅。咁以往譬如話一啲食店咧，咁啲客人會逗留耐啲嘅時間，譬如就算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平時咧可能係都會留個幾鐘頭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趕住，可能要除咗食嘢之外，亦都想周圍去行下消費啊咁樣，咁亦都係食嘅時間短咗嘅。 OK 好。 咁食嘅時間短咗嘅話，自不然咧，亦都係多咗流轉咯。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就算夜晚黑即係食飯到十點鐘都好啦。咁十點之前呢段期間咧，咁其實都睇到嗰、那個。人流明顯係好轉咗， 但我想問一下，其實而家咧都話鬆咗啦，相對之前，但其實仲有啲規矩喎。頭先你提一點就話啊，有啲人八個人嚟食飯，跟住分開兩台，仲要可以繼續傾偈嘅。另外，我哋其實理論上入去嘅時候都仲要探熱噶嘛，咁我就見到有啲探熱其實而家已經鬆懈噶咯，都有啲未必真係好似當初捉住你咁探噶咯。另外，其實而家座位食肆係限所謂50%噶嘛，但係目測望落去有時都真係好似坐得幾滿咁噶喎。其实守唔守规矩嘅，而家啲食肆会唔会放即系松懈晒嘅？会唔会？ 其實我哋都有擔心，有部分嘅食肆咧，其實因為放寬嘅話，啲市民即係開放咗個心情，咁亦都喺嗰個限聚嗰個措施嗰度咧，亦都冇好似之前嗰幾日咁樣即係收睇得咁緊啊。咁特別即係譬如話 1.5 米嘅距離嘅話，對一啲小型嘅食肆咧，咁亦都佢哋做唔到嘅話，又冇一啲擋隔喺度。咁呢個咧真係唔係幾好啦。咁亦都係希望咧，即係而家目前嗰個疫情未完全受控之下咧，大家唔好话因为做生意而即系违规咯。 嗯，逐样讲，头先讲先讲探热先啦，探热有冇见到松懈啊？而家真系见有啲唔足个鞋入去都得噶，就咁咯。 有噶，我 有松懈定系有探啊？ 有松懈到啊，咁所以其实我呢度都积极呼吁咧，即系全港嘅市民又好，就算食肆自己一啲营运者咧，都要真系千祈唔好松懈啊！咁喺呢一方面，我睇到有我自己去一啲食肆都好啦，入到去咁即系前线嘅员工咧，都冇同我即系量度体温啦咁样，咁我都有同佢讲喂，你点解唔同我量啊咁样，咁佢先至即系同我量下体温。咁呢啲咧情况呢几日咧，我睇到咧都系比较系普遍添啊。咁亦都有可能因为人流太多啦，咁啲食客亦都即系希望可以快啲入座去食饭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啲前线嘅员工咧，喺某个程度上都有一啲松懈。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食肆咧系好严谨咁样去做一啲防疫嘅措施嘅，咁包括即係嗰 1.5 米嘅距離，同埋即係提供搓手液啊之類啊咁。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座位不得即係入座人數不得超過座位總數嘅一半咧。嗱，市民就唔知你其實可以實際坐幾多啊？但望落去真係坐滿曬嘅，你係咪都普遍地違規嘅呢、這個？即係佢餐廳一半位，按道理應該好多好多吉位先係㗎，但望落去真係好似幾滿咁，好多都。執唔執行 嘅？呢個亦都有咁嘅現象嘅。咁有一啲比較管理好啲嘅食店咧，咁其實你可以睇翻，雖然係坐咗，即每一台都有人啦，有兩個三個人咁樣。咁但係咧，如果比起以往嘅話啊，咁一台可能佢哋唔止坐四個人嘅，有時逼埋咁樣坐五六個人啊，咁樣都有。咁而家我哋所目測嘅咧，咁亦都係有一啲頭先你所講嘅現象啦。咁睇上嚟就好似話人頭湧湧咁樣，但係咧就因為喺嗰個人數嘅上限嗰度咧，政府或者一啲食環署嘅同事咧，亦都冇話。譬如话巡查嘅时候，系咪真系好严谨咁样去数清楚究竟有几多人入座咧？咁呢个亦都系可能客观上有一个难度喺度嘅。 其实有冇官方个数字嘅？间食肆坐几多人？有冇发牌嘅时候讲有个座位总数咁嘅？定系冇啊？其实食肆有冇嘅？ 其实系有噶，咁 有嘅。 一啲吓冇错，咁一啲食肆，譬如话按照嗰个面积嚟讲，咁佢可以容许有几多人入座咁样。呢、這个其实都有啲数字嘅。咁当然咧，呢、這个数字亦都可能有少少弹性喺度，因为始终如果人流多嘅时候，摆多两张凳咁，坐多两个人，咁你又好难话真系。完全控制住吓，咁、但系咧就我亦都睇到咧有一啲区分，咁其实亦都做紧一啲违规嘅行为，譬如话将啲啲台凳啊摆咗喺街上啊咁样啊，咁呢啲即系当然咧过往嚟讲咧食环署都好即系严谨咁样去巡查一啲地区嚟到执法啦咁样，唔俾一啲。即系露天嘅 即係擺喺行人路啊，或者街上面啊咁樣。咁、 okay. 但係咧，就近期咧，我睇到呢幾日咧都有唔少嘅呢個情況出現咯。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黃家和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黃家和咧就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生意好翻好多啊，週末期間回復咗八成啊，比對起係冇疫症之前喎，能夠回復到八成嘅生意啊，黃家和就話，不過提到就好似有啲都唔守規矩咯，大家可能興奮得滯喎。佢叫舉個例子，有啲八個人嚟坐分兩台跨台會傾偈嘅。坐的人数有些都可能未必能够做到限住，即少过一半。另外就入去是不是真的探足热呢？大家什么观察呢？打你一起讲一下1872311 1872311。上一波松懈，咁啊成日都讲到话啊，嗰阵时即系食肆啊嗰啲放得松啲嘅时候，就会加剧传播啊，真系有翻上嚟嘅时候。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陈女士，系请讲啊。 我想讲嗰个检测嗰个嘅， 嗯好啊， 目前为止啦，此时此刻咧就172万啦，咁我哋香港咧就700几万人啦，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失败嘅政策嚟噶吓，咁样样。个况且咧，我最觉得阿叶德权讲嘢咧，即系我系非常之反感嘅，因为你得翻170几万人去测检， 嗯， 佢根本心知肚明系唔 work 啦，咁于是佢就讲埋几次之前政府做嗰啲咩检测，加加埋埋有300万次，咁你就算300万次，你都唔等于系300万人噶，可能即系一人可能话做几次，咁你系咪？我即系觉得即系你究竟我都唔知佢点解一个几十万咁高职位嘅人可以讲嘢系咁唔负责任噶咧，系嘛？你唔能够因为咁样你就喺度咁啊滥炒。仲有呢个咧唔讲数字嘅问题，我就想讲下你根本呢个咁样样嘅反应啦吓，市民咁样嘅反应，就系代表系我哋香港大部分市民对呢个政府系好唔信任同埋好唔支持嘅咁样样。 嗯， 咁就系我就系觉得咁，同埋咧就头先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有啲人被逼去检测，我都相信系有，因为我之前系听过一个有个记者招待会嘅，我唔记得佢系边个党派嘅，咁咧亦都有提过系有一个系一个小学嘅教师，系、 嗯、 曾经系即系申诉过话系被逼咁样，咁你点样证明咧？咁原来咧就系佢要你去交翻嗰个你几时几时，你去边度检测？同埋你去几点钟做咁样，要交翻嗰个 资料翻去， 去做检测。 不时间所限啊，陈女士，多谢晒你先，倾到呢度。 警罪被刑事拘留，正系调查案件。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话：，不排除内地执法人员盘问被捕人嘅时候，获得佢哋涉及港区国安法罪行嘅新证据，案件或者会喺内地审讯。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认为，内地将会利用案件作为反港独政治宣传，估计下一阶段可能出现被捕人电视认罪。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一再延长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晚8点结束，截至到昨晚有171万人次被采样，166万个样本完成化验。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为，计划已经达目标，而内地核酸检测队连日来在西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工作。有队员说，为了提高效率，8个钟头不吃不喝，更加着尿片代替去厕所。负责实验室运作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解释，队员因为担心又着又除保护衣会增加风险和花时间，尊重他们的敬业精神。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就认为情况不理想，关心员工的没理由不安排他们适当休息。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个经全民检测确诊的52岁南派递员，曾经同早前确诊的45岁女子和另外一个亲友，在仍然实施二人限聚期间的9月6日去过深水埗福华街万发海鲜菜馆用膳。派递员的两个家人亦都分别确诊和初步确诊，这个群组至今已经有4个人中招，并且衍生了2代传播。 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许树昌昨日首次透露，最快明年第二季有第一批疫苗抵港，即是大约四月才有疫苗接种，数量足以提供给本港三成半人口，估计出现群体免疫随时要等到2022年初。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天主教香港教区教育事务处出版的小学宗教及道德教育教材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当中一个有关耶稣过逾越节的故事引申教学生爱民族和文化。苹果日报发现教科书入面有关利马窦传教课文指称天主给中国人和谐心，另外一个课文就说岳飞精忠报国是受到召叫，有学者形容教材内容牵强，学生组织就批评教区向政权跪低。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耗资超过2亿元兴建的大埔龙尾泳滩原定去年上半年完工，但到现在工程仍然进行紧。土木工程拓展处表示，整体工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大致完成，最快明年泳季启用。守护龙尾大联盟成员关竹文表示，泳滩施工期间，附近潮间带的海洋生物种类急降超过八成，当中被列为易危的管海马数量大减，而且体型缩水，估计同铺沙工程令到附近泥滩水质变差有关。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限聚令放宽的第一个周末，街头人潮涌现，业界呼吁市民不要报复式消费，以免疫情反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出强化检测作为常规战备，有助加快经济复苏，要提升本港检测能力。港府适宜尽快总结全民检测经验，克服人手和设备等软硬件短板，才可以做到控疫和稳经济兼顾。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港府透过专家顾问放风，指最快明年第二季有第一批疫苗抵港，观感上比出自港府官员把口可靠。问题是采购疫苗始终是由港府负责，年初特首林郑月娥声称订购了4000多万个口罩，实际只有300多万个，结果市民要餐风露宿排队买口罩。由此可见，港府越对采购疫苗显得成竹在胸，越令人胆战心惊。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结束，最少170万个市民参加，总共找到最少21个隐形患者。社评话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效，又指抗疫是一场长期战，应该吸取过去经验，改变保守思路，尽快建立一套由上而下的全方位长效抗疫机制，才能够抵御新的疫情威胁。大公报社评。 信報社評話，積金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因為永久離港提早領取強積金的新殺個案多達7600宗，涉及金額12億9500萬元。北京在今年7月實施港區國安法，引起國際關注。雖然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斷重申一國兩制不受影響，但事態發展不利香港競爭力是事實，移民潮現在湧現，不能夠不說是發人心省的警號。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大网仔路啦，近住沙角尾噶。重复多次，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入翻西贡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窝尾噶。咁揸车朋友好啦，揸车朋友咧留意翻啦。东区走廊去翻柴坑柴湾方向东行啦，近住北角警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北角码头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北角码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泽安村。 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北假山花园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果栏噶。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果栏对出。咁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同埋葵涌道支路去呈祥道方向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呢段嘅呈祥道啦，同埋葵涌道支路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红隧嘅九龙出口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车龙比较长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啊。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浙江街。咁加士居道过海，咁由于受女童军总会个意外影响，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咁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狮隧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返蝴蝶谷道呢就挤塞。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喺奇德专新村。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咁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啦，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9月14号，华春莹指12名港人企图分裂中国，港府称不干预其他司法区执法行动。 本港增19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未断尾。 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缓新信号系统。 世卫指全球单日破纪录，增超过30万宗确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疫症之下，尋日個數啊，睇翻就新增咗19宗嘅病例，咁啊本地感染咧又升翻到兩位數咯，去到11宗，源頭不明咧就佔咗3宗嘅，咁啊見到香港嘅情況係咁樣。咁啊週末期間就見到黃家和頭先都講啦，飲食界方面就講到，哇生意好咗好多，回復翻疫症之前八成嘅生意額添。不過佢都指出咧，就好似大家有啲位都鬆懈咗，佢自己舉咗個例子嘅，就譬如話有啲人八個人嚟食嘢，咁啊分兩台，仲可以傾下偈添，隔住台啊。另外都見到探熱嗰度好似又鬆咗，另外坐嘅人數話要係食肆嘅上限嘅一半嘅，要少過一半嘅，咁唔知做唔做到啦？咁都可能見到望落去就都坐得幾悶嘅，咁擔唔擔心又會再有下一波翻嚟咧？咁樣嘅心態之下，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當然可以講你嘅觀察啦。呢幾日去食肆會見到點樣咧？可以一齊傾噶。有金女士啊，金女士你好。 啊，早晨，系主持。 早晨。 咧，我睇到依家咧，以前咧就测你哋嗰啲体温咧系人手嘅。 嗯。 而家咧，因为转晒咧，大部分都用一个机，咁但系啲人就自出自入，冇人睇住，即系边个有探咗热系有事嘅，冇人睇到嘅。 嗯。 即系冇人监管啦，可以咁话。 嗯。 另外咧，嗰啲台与台之间咧就好近嘅。 嗯， 其实应该唔系话几多米啊，不如一张台隔一张台，咁样仲好过。 有板啊，系咪？但系都台与台虽然近得，有冇块隔板啊？ 系有板，但系咁你啲人都系近啊嘛，即系意思。 嗯。 即系惊住有事翻嚟，咁咪唔好啦。 嗯。 系咪？尤其是个探热点可以咁松懈？有架机喺度自动搞掂，冇人理、啊。 你见到你譬如举头先个例子，多唔多人真系入埋去探啊？定系多数都唔探啦？见到咁样？ 有啲冇啊，好似我咁，我都唔为意架机喺度，咁咪直过咯。 嗯。 咁有阵时有啲咧，佢睇到你就叫你探咯。如果唔系，就冇人理噶啦。咁你入咗去都，我都试过就咁入咗去，即系咁讲咯。 嗯嗯嗯。周末期间咧，呢两日见到个情况点啊？咁你又 多人咯。 嗯。 人即系好虚撼咯，可以咁话咯。 嗯 ，OK， 好， 好， 多谢金女士先，都讲到探热个情况啊，食肆嗰度惊做唔足，我都系。胡生又会点睇咧？1872311有胡生嘅，胡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胡生，系，请讲。 我其实我自己去检测咗嘅， 嗯， 我自己检测咗，咁我就觉得嗰个情况咧都几好嘅，真系其实佢隔离得几好嘅。咁但系咧，我喺个数字反应嗰度，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应该系用香港家庭嘅作为一个计算标准。因为我好似我一家七口咁样嚟计，我基本上就好似一个人验咧，其实我哋个个都系紧密接触者噶啦。其实一个人冇事就应该全部都冇事，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嗰个数字我谂都叫做理想。 嗯，但系唔系一个你一个家庭七口系咪得你一个代表啊？ 其实我外母我妈咪即系我外母过咗去。去咗先嘅，跟住我就因为工作关系，我都过埋去，咁我哋两个都系阴性嘅，咁样翻到嚟之后，咦，我哋突然间谂到一个问题，咁我太太同我讲佢，哎，我其实我一个人去验得噶啦，其实我哋大家都冇乜点出街，咁啊紧密接触者，同埋啲细路仔就喺学校嗰度，用 Zoom 上堂咁样讲，咁我觉得其实个170几万，其实系个数字算系理想咯，都唔系话太差啦。 但以你头先你讲一家七口嘅就即系你七分之二有去验系咪啊？你哋 系 ，OK。 其实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去验，即系感觉一个人去验，咁其实全部都系紧密接触者嚟噶啦。咁應該如果冇事就應該成家都冇事。如果我係隱性帶菌者，應該我外母都有可能係有病啦，或者有病徵啦咁樣咯。我自己會咁樣覺得。 OK， 好嗱，呢、這個又多謝曬你嘅意見，先同你傾咗先，多謝曬胡先生嚇。有個理論就話係咪一家人裏邊派一個人出嚟驗咗，就等於全家都保平安呢？又請位專家傾疫症之餘，不如講下呢個理論先。請你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噶。梁志超你好， 葉生早晨。 早晨，係啱啱有個聽眾講呢點啊，不如問咗你先啊，請教下你先，係咪一家人派一個出嚟驗就全家都等於冇事噶啦？一個冇事啊？ 唔係，我諗一個人派一個出嚟驗咧，就佢嗰段時間入面佢個上呼吸道係冇個核糖核酸，咁就其實唔代表咩嘅，因為可能喺潛伏期啦。咁其實屋企人入面咧，其實入面嘅有一部分嘅可能入面係邊個階段受感染咧都唔知。但當然咧，當一個人有事嗰陣時候咧，其他人嘅風險一定係高好多。但調翻轉頭咧，你一個冇事咧，其實都唔能夠排除屋企度冇人會，譬如話係感染過或者曾經感染嘅，啊，即係話呢個其實就會有啲影響，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可靠嘅指標，因為嗰個病係有個潛伏期，咁同埋嗰個核糖核酸能夠驗到嘅時間入面咧，都係有唔同嘅時間咧，你初時咧係佢可能個病毒量高啲，但係你過咗幾日之後咧，個病毒量可能會跌翻落嚟，一部分人咧可能會轉咗做陰性嘅。咁變咗，就算如果你係陰性都好咧，咁其實如果屋企人可能有一部分喺潛伏期都唔頂嘅。所以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如果你全家都冇出去嘅，咁你變咗就係亦都冇病徵嘅，咁你今上個風險就好低。咁就算你唔驗咧，根本上嗰個風險都係唔會特別高。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個活動係比較多頻繁嗰陣時候咧，咁你一個冇事咧，唔表示你唔喺潛伏期，亦都屋企人都可以喺潛伏期咯。 嗯， 所以其實就呢啲咁嘅檢測咧，其實最好都係話你係喺有病徵或者係有一個最近暴露嘅風險，就係會比較上去嗰、那個。陽性嘅比例係會比較高啲嘅，咁同埋就話佢可能會捕捉到你嗰個傳染時段嘅機會率係會高啲。如果譬如話我哋平時咁樣去驗咧， 其實好多時驗到出嚟嗰個情況咧，其實可能反映到譬如平均21日內咧嗰個核糖核酸嗰個嘅情況嘅啫。而好多係即係陽性嘅人咧，其實可能已經過咗嗰個傳播期，亦都有相當多嘅人咧，其實可能仍然都仲喺潛伏期嘅。所以變咗，就算個報告係陰性都好咧，都唔好諗住即係自己一定冇事咧。咁其實有啲驗完陰性嘅，如果你跟住就出去，譬如話係交流廣闊咁咧，咁其實係會構成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 嗯，不如咁啊，梁志超醫生，我就想講香港整體嘅情況先。尋日個數又多翻啲，19宗嘅病例，咁就本地有11宗，3宗源頭不明嘅，個勢點睇咧？你？ 我諗咁咧，其實就係可能隨住呢兩個禮拜咧，嗰、那個疫情咧開始，譬如話啲普檢數字開始低咧，疫情有啲舒緩，有啲人亦都檢測翻嚟自己係陰性啦。咁而政府亦都開始陸續放寬翻啲措施咧，大家似乎咧嗰、那個抗疫疲勞咧就係、是、表現曬出嚟咧，個個一就要蜂擁咁樣喺週末咧上街，又即係出街，尤其是係過去嗰、那個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咁其實呢啲咁嘅呢兩個禮拜嘅活動咧，似乎係令到嗰個個案咧係開始有一個即係話係反彈嘅趨勢嘅，就即係最近嗰兩日，尤其是你睇翻一啲本地嘅即係有病徵嘅個案，唔係經過篩檢揾出嚟嗰啲咧，就喺前日咧嗰個反彈嗰個趨勢幾明顯嘅，咧同時出現五宗都係有病徵嘅。分散喺唔同區域咧，咁其實係可能顯示緊我哋個疫情其實係有一個幾反彈，即係話開始反彈嘅風險啦。而個整體個案咧，其實都係出現一個輕微反彈嘅，大家係要小心嘅，因為嚟緊嗰兩個禮拜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因為下個禮拜到咧，啲公務即係呢個禮拜咧，公務員就開始係恢復翻正常工作啦。咁市面嘅人流啊、食飯都會多。到下一個禮拜入面咧，就開始陸續復課咧，咁嗰個即係話跨家庭之間接觸咧，都會增加好多。跟住嚟緊咧，就係中秋節都係一個傳統團聚嘅一啲延伸家庭嘅聚會咧，譬如話翻返去探翻父母機會率都會高嘅。咁如果呢段時間入面我哋都唔立刻收拾心情咧，係減少不必要嘅外出咧，其實入面咧係有可能令到我哋疫情咧係迅速反彈。因為我哋香港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喺嗰個即係對有病徵嘅病人嗰個個案發現咧，其實出現一個好嚴重嘅滯後。我哋由呢個7月開始第三波爆發嗰陣時候咧，我哋大約係接近6日先至可以係有啲譬如本地嘅冇源頭個案，佢有咗病徵6日，我哋先確診到差唔多6日。到8月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惡化到7日啦。到九月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超過8日先至揾到呢啲即係話冇源頭又有病徵嘅人。咁其實呢樣嘢咧，會令到我哋嗰個所有嘅隔離其實就可能變咗係白做嘅。好多人根本上咧已經係傳播曬出去，而跟住嗰啲嘅接觸者追蹤咧就全部都滯後。由於你隔得時間太耐咧，好多時攞個接觸史咧，個個都周圍去，你根本上就好難追蹤嗰啲人咧，而令到我哋整體嗰、那個譬如話呢一方面咧係出現一個嚴重嘅短板。你根本上就我哋控制嘅疫情咧，基本上係主要靠咧大家都係盡量留喺屋企，同埋戴口罩。 但係呢個數近排有冇好啲？我想問下，即係由發現病徵到確診個數字，即係日數。 最近是差了的， 仲差了啊！ 最近是差了。 如果少啲個案，唔係應該好啲嘅咩？應該 其實整體因為係呢樣嘢入邊咧，其實就可能大家咧係對啲輕微病徵咧仍然係掉以輕心。而我哋本身入邊咧，其實係政府喺呢方面嗰、那個譬如話個服務嘅提供同埋宣傳咧，其實做得就似乎喺呢幾個月都做得唔夠。尤其是我哋啲普通嘅門診咧，譬如你每一日淨係咁少診所、咁少嘅時段派咁少嘅樽咧。其實入面如果你真係想希望啲有輕微嘅一啲新發嘅輕微病徵嘅人去咧，其實每日應該數以萬計嘅。但我哋每日派可能為千幾二千個樽咧，其實根本上咧係唔足以去即係話係鼓勵到啲人係能夠早啲有輕微病徵嗰時候去睇。咁其實個情況咧，其實惡化緊呢樣嘢咧，其實係不但令到我哋本身咧。嗰、那個清零嗰個係比想象中係慢咗好多，到而家我哋都係有排仲未清到零。第二樣嘢就係話， 我哋喺一路都咁拖落去清唔到零嗰時候咧，就會變咗咩？有一個抗疫疲勞會慢慢出現咧，而令到個疫情咧，就是、當我哋被逼要放寬啲措施嗰時候咧，或者大家都係不斷湧上街嗰時候咧，個疫情嘅反彈風險係越嚟越高。咁變咗呢樣嘢，我諗呢一個短板，我諗政府都應該盡早去補翻佢，因為如果你唔處理呢樣嘢咧。我哋其實冇一放鬆咗呢啲社交措施，大家開始即係話不斷咁，譬如多咗來往嗰時候咧，你如果你個案發現仲係咁慢咧，你係冇其他方法控制個疫情嗰時候咧，個疫情係必定反彈。 係，頭先你評一評週末嘅情況，頭先同飲食業界傾咧，佢就提出話有啲人八個人嚟啊，咁啊分兩台都可以傾偈啊，咁亦都觀察到有啲探熱又做唔足啊，坐啊可能話而家限住食肆座位要少過一半嘅，都唔知係咪真係做到，望落去都坐得幾滿嘅。点睇啊？成个格局， 我谂就系呢一个，其实反为就系个风险问题。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政府虽然有啲措施，其实入边咧佢只系一个带头作用。其实主要都系市民要配合。第一件事，如果大家能够减少不必要一啲嘅出去社交嘅接触，少啲出去，减少个频率，减少一啲繁忙时段咧，呢样嘢就会大家都安全啲。到到呢個週末入面呢，其實四周圍人山人海，好多地方啲食肆門口排曬長龍，咁你四周圍入面呢亦都係差唔多滿負荷咁樣，有一部分嗰啲嘅餐廳呢，咁其實喺呢啲咁嘅通風唔好嘅環境同埋比較擠迫嘅香港嘅環境呢，大家亦都除口罩，有一部分喺度等，雖然戴口罩，但係四周圍人除曬口罩呢，其實個風險呢仍然相當高嘅。咁其實我哋唔希望喺嚟緊嗰兩個禮拜入面呢，呢、這個情況持續，同埋大家都要小心呢。大家都希望喺中秋節嗰個平安嘅大家嗰個家庭團聚嘅中秋節呢，但如果你呢兩個禮拜入面嘅唔係稍微收拾返嘅心情呢，減少一啲嘅高危嘅社交活動呢，有機會如果自己受感染呢，當你去探返老人家時呢，有機會將個病帶俾佢哋，呢個大家我諗喺呢兩個禮拜都要自己小心。 好，最後都想請阿梁醫生評一評，即普及檢測嗰個成果啦，而家都尾聲啦，今日最後一日啦，超過170万人就已經採樣嘅，咁搵到而家暫時20几個嘅個案啦，你點睇個成效呢？ 我諗咁啦，因為嗰、那個疫情呢係不斷都係開始舒緩緊啦，係至到最近即係一段而且都輕微嘅反彈啦。咁你變咗嗰個嚟能夠揾到嘅個案呢係一定係唔會多㗎啦。咁呢啲呢你話係一個不能少，咁你自己揾到一個多一個，咁呢個我唔反對。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呢，就因為呢一個保檢呢，因為你唔能夠處理咧，係不斷都有人喺個潛伏期度，你係揾唔到嘅嘅個案。咁始終咧，你都係一個輔助性嘅工具。咁大家又唔能夠即係話為喺呢方面咧抱得太高嘅期望。始終都係要靠我哋其他主要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同埋我哋一啲嘅，譬如話係嗰個個案嘅發現同追蹤嗰度，係主要都係防控嗰個嘅關鍵。不，今次嗰個咧係一個好嘅，譬如話收集一啲社區數據嘅一個機會啦，亦都確認到我哋本身嗰個社區入面嗰個疫情係舒緩啦。咁而另一方面，亦都係一個好嘅演練機會。點解呢？因為我哋無論喺嗰個動員一啲嘅社區上面一啲嘅檢測嘅人手啦，我哋譬如話係揾一啲咁嘅檢測嘅地點啦，同埋就算甚至乎嗰個一個實驗室入面嘅一個要一個高流量嘅一個嘅，譬如話快速嘅，譬如話係喺呢方面係建立同埋喺度運作啦。其實嗰啲地方呢，大家見到呢，其實唔多唔少出現好多唔同嘅問題係要理順嘅。而今次都係一個好嘅演習機會，係俾我哋如果第二日將來真係有機會，未必真係話做一個普檢啦，可能有一啲譬如話區域化嘅一個，譬如某啲社區入面呢有一個比較大型嘅爆發，如果我哋係要想第一時間去介入嗰陣時做一啲比較大型啲嘅篩檢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係會比較上係會係反應得會快啲，咁、然後話可能喺方面咧係對個疫情嗰個防控咧會進一步嘅幫助。咁係呢方面咧主要。 好，咁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先傾到呢度啊。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将会出售旗下影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俾美国甲骨文公司。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字节跳动挑选甲骨文为出售 TikTok 嘅喺美国业务嘅对象。另一个潜在买家美国微软公司早前发表声明，话喺当地星期日获字节跳动告知，唔会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俾微软。微软声明强调，相信微软嘅方案同时有利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同 TikTok 嘅用户。報道預料，字節跳動這筆的交易要先獲得中美兩國政府的批准。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不會延長字節跳動當地星期二出售 TikTok 的期限。世卫表示，全球单日破纪录新增307,9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印度占超过94,000宗，其次是美国和巴西，分别有超过40,000宗。以色列的确诊个案持续上升，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星期五起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为期三星期。学校、餐厅、教育中心和酒店等要关闭，民众要留在住所500米范围以内。英国连续第三日录得超过3,000宗确诊，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英格兰地区的群组聚集人数上限为6人。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接近三个月以来单日新低。另外，死亡个案增加7宗。澳洲疫情持续放缓，当地由今日起容许州内首府墨尔本的民众在室外运动2小时，宵禁时段亦都有所缩短。不过仍然有几百人是不满当地迟迟未放缓严厉的封城措施而上街示威，警方拘捕超过70人。台湾南投县水坝闸门异常开启，导致露营人士被溪水冲走的事件增至4人死亡。搜救人员上午在昨日发现3名死者地点的下游位置，再发现多一具男性遗体。报道表示，当地由台湾电力管理的水电厂水坝闸门昨日凌晨异常开启，当时在下游范围露营的2家人，一共4人遭到冲走。消防在昨晚找到3具遗体，包括2个小朋友。交通部观光局话，事发区域不是合法露营专区。台电指出，上游水坝闸门曾经2度异常开启，值班人员发现水位异常，关闭闸门之后再关闭电源。行政院要求相关单位尽快调查事件是不是涉及人为的疏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3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1.5元，升5.5元。远东宏信6.91元系跌4仙，美团点评247.4元，升4.6元，阿里巴巴265元跌1元，小米集团23.75元，升5毫，友邦保险81.25元，升9毫，美兰空港47元，升2元，中国平安82.2元，升1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35元，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 0.751，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1点，升134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94美元，卖出1,94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咁而喺呢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咧来回方向都系非常挤塞啊。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啦，咁入去西贡方向车龙就排到去窝尾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咁而喺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出去九龙方向非常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柏林顿花园啦，咁反方向入去西贡，车龙就排到去窝尾。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啦，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啦，龙尾去到苏屋村。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中线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苏屋村。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咁反方咁头先咧，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坏车就系拖走咗噶啦。讲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后少少，头先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但系因为前面山谷道有意外啦，龙尾都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挤塞，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咁朝前少少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车多，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一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即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拿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 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14号，华春莹指十二名港人企图分裂中国，港府称不干预其他司法区执法行动。 本港增19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未断尾。 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缓新信号系统。 世卫指全球单日破纪录，增超过30万宗确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872311热线继续开放，听下大家的意见。讲到在疫症之下，现在大家对于检测又好，或者对于大家的防疫意识有没有松懈又好，都可以打来讲你的看法。1872311，有陈太的，陈太你好。 早晨啊，叶生。 早晨，陈太，请讲。 我就想讲两样嘢，第一个就是全民检测，第二个就是大家的意识的问题。 嗯。 我全民检测呢，个目标是想找一些阳性那些出来嘛。 嗯。 现在找了二十几宗，即是找一个就少一个，不用争在。不过有些人呢都会觉得即是不相信政府而不去做，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我都呼吁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政府，不如趁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做一做，你去私家做，或者你去诊所拿个心喉唾液去做一做，在一个差不多时间里面，我们找到越多的阳性的这个第三波，这个才有少少机会可以減低咯。 嗯， 因為如果我哋當即係佢而家政府嘅邊境入境做嗰啲蘇花，即係定咗之後咧，係冇即係暫時未見到有因為邊境入境嘅過案而出現噶嘛。咁而家係剩翻嗰啲入咗境之後，佢剩翻出咗嚟嗰啲陽性個案喺社區爆啊爆啊爆啊！如果佢哋喺即係嗰啲唔信政府人喺呢段時間唔再做檢測啦，或者準盡今日最後做啦，或者佢自己去做下，咁呢段揾咗出嚟，大家可以比較安樂啲，即係好難話揾得曬嘅，起碼去咗一啲咯。即係你唔相信政府嘅，好多都我仲同啲後生傾開講開，我唔相信政府，我話咁你咪趁呢段時間自己去私家做，或者你去嗰度攞個心喉唾液樽做一做，咁大家時間一齊做咪好咯。如果可以把握今日唔使錢做嘅，你咪做埋佢。咁我哋係為抗疫啊嘛，唔係為政治啊嘛。咁都係為大家好。咁第二樣咧就係個意識問題啦。咁我哋如果即係就算接咗第三波、第四波都會嚟㗎啦。你唔通過邊境，你可以長期閂曬，唔俾人入。咁你會睇到其他國家都爆啊爆下。咁有陣時咧，即係又有啲人咧就要抗議咧，紐西蘭啊、美國啊，度度都有人抗議嗰個檢疫措施啊，要出翻嚟，要有自由民主。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好多人都話咧，呢個新冠肺炎咧，我哋去學習點樣長期去同佢鬥爭啊。 嗯。 咁反而咧就係嗰、那個教育啲人點樣可以減低嗰個風險。我覺得啲專家小組咧唔好淨係講啲咩，不如你定一啲措施，我哋點樣先正係有效，可以又喺即係出去食飯啊，可以見下啲朋友嘅時候，又可以檢到疫，即係可以減低嗰個風險。 嗯、 好似阿張宇仁話：，我哋出去飲杯酒，不過飲一啖，即係就戴翻口罩再講嘢，又飲一啖。乜你除戴口罩都有問題噶嘛？咁、 嗯、 專家小組可唔可以俾啲好啲嘅 advice 咧？咁、 嗯、 我自己諗咧，即係之前個零月咧，未曾有好多時候我出去食飯咧，咁我都擔心自己有事噶嘛，或者人哋有事噶嘛，咁我會叫啲人咧，我哋講嘢食飯嘅時候，真係如果想講兩句嘅，揸張紙巾遮一遮個嘴。 嗯， 嗱呢啲好簡單啫。我即係講嘢，即係有嘴，我唔係再戴翻個口罩，我即係揸住張紙巾遮一遮個嘴。我唔知係有幾有效。 嗯， 不過我每親講嘢，我對面啲朋友話：你做咩成日揞住個鼻啊？咁我話唔係啊，因為其實我食嘢，我又想講兩句，或者大家都傾下，咁我不如遮一遮個嘴，咁咪好啲咯。 OK， 好多謝陳太嘅意見啊。好，跟住有蘇先生啊，蘇先生你好。 哎，主持你好，早晨啊。 是，早晨请讲。 我想讲讲疫症的事件的啫。咁、嗯、就政府呢就在这个疫症从未过之前呢，他现在就是放宽了这个限聚令啊。咁、 嗯、 我觉得这人呢好像全世未吃过嘢咁啊，即係蜂拥晒出嚟啊，国家多咗好多人，啲商场呢嘈冤巴闭喧哗咁样。咁我觉得政府呢好像从来冇人去啲食肆啊同埋巡查过執法咁样啊。以往嗰啲執法呢多数是对付嗰啲所谓示威啊游行嗰啲咁嘅三两个啲人，佢又好积极。咁、我咧觉得咧就政府既然推出呢个限聚令啊，咁多噼里啪啦抗疫嗰啲嘢啦，咁佢可唔可以利用呢个契机啊，保留一啲有用嘅嘢，譬如戴口罩、医院强制性戴啦、食肆某啲群组譬如传菜啊、厨房强制性戴口罩，日后疫症完咗都要咁样做。加上一样嘢咧，就系、佢有啲好有用，我觉得咧就譬如一点米啊，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日后都。同埋係啲食肆間開嗰啲位都幾好，我覺得。咁、咧，疫症過咗之後咧，我建議就係保留呢一啲有用嘅嘢，就唔好一放寬咧，就好似完全當冇事咁樣。咁我諗，如果咁樣咧，個疫症咧會繼續會惡化噶。所以我認為咧，政府應該利用呢個契機，好似沙士咁，我都講過啦。沙士過咗之後，啲人話唔使戴口罩啦，就全民都掉曬，好似衫褲唔使著咁樣。咁我認為有啲保留就應該繼續保留，甚至乎立例。咁、另外我想讲少少啊，主持唔好意思，十二个人逃返大陆嗰件事件呢，之前有位听众打嚟呢就话你哋咁紧张啊，点解又唔孟晚舟何志平嗰啲又唔去做啊。问题嘅症结所在呢就係因为大陆係冇法制，佢机制唔完善透明，啲人先咁紧张㗎嘛。咁何志平孟晚舟嗰度佢可以见到律师，可以请到外界啲人去接触佢嘛。而家我哋十二个香港人连请律师和外面见面都没有，去逼你要请大陆律师，所以香港人才这么紧张嘛？为什么香港还有一些这么冷漠的人嘅呢？ OK， 好，多谢苏先生意见，听到呢度先。好啦，讲到喺疫情之下啦，咁就各行各业受影响啦，政府都推出一个保就业嘅计划，咁就有第二期嘅申请啊。不过睇翻保就业计划嘅秘书处所讲嘅讲法啦，计划就系自8月31号接受申请啦，截至到寻日嘅晏昼啦，就收到15万多份嘅雇主申请，较第一期16.8万咧少咗大概10001，少咗雇主申请，会唔会象征住就系会？大家唔申請係咪意味住有裁員呢？其中一個大家關注嘅就係國泰啦，因為國泰航空同埋國泰廣龍咧就係話咧會放棄申請第二期保就業嘅，咁有啲人就視為啦，就等同其實等於宣布會裁員嘅啦。咁啊，佢哋嘅管理層亦都講到咧，就話將會喺第四季咧就集團最適合嘅營運規模同埋模式咧提出建議嘅。所以市場上有啲股就話可能國泰最快就會10月做裁員，有啲咩股份？嗱，睇翻外國航空公司咧，都唔少有裁員嘅，咁裁親嘅數目都唔少嘅，講緊都有1.5%-2%，有啲甚至乎去到40%添嘅，咁人數都數以千計嘅。咁唔知香港呢邊嘅情況會點咧？作為員工會點睇咧？咁電話旁邊請嚟有國泰廣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主席黃偉霆一齊傾下嘅。早晨，黃偉霆。 系、hey， 你好，我 叶冠霖。系啊，你知唔知而家你哋嗰个情况系点啊？管理层有冇透露少少嘅谂法啊？ 咁管理层有同我哋沟通过啦，咁佢就净系同我哋讲话，第二轮嘅保就业基金佢哋就唔申请。咁至于其他细节咧，咁佢哋就仲未有公布嘅。 嗯，点解读呢个行动咧？保就业因为第一期有噶嘛，你。 我哋都好难去揣测不过。即系我哋啲同事都明白到个疫情对公司个营运系有影响嘅，咁我哋都觉得系忧虑同失望咯。 若果真系裁咧，咁你哋会点睇个规模啊？因为头先都讲外国佢啲裁亲都数以千计嘅，啲人数都好多都，因为比例都多嘅会。 我哋暂时都难以估计，因为咧公司真系。我哋同佢傾嘅時候，佢都話而家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啊，唔同嘅細節要去考慮。咁喺佢公司未有任何細節同我哋講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難去估計佢個規模啊，或者點樣去裁啊。我哋而家呢個階段係其實都好難去估計。 工種嗰啲係咪都難估啊？即係如果真係裁邊一啲員工最受影響嗰啲？ 好难去估，因为我自己啦，我睇咗唔同各行各即系唔同 航空公司啊，即系环球咁多航空公司，其实各种各样嘅裁员嘅方法，佢哋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难估计。咁公司其实正式未同我哋讲话有任何裁员嘅，咁我哋都喺而家呢个阶段，系啦，我哋都好难去揣测。 不如又讲下呢段时间啦，其实航空业都停咗好多啦。我见你系咪都有啲自愿无薪假计划，有两轮嘅都系咪啊？ 系有嘅。 系咪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放无薪假？ 都有噶。其实我哋都好多同事咧，有自愿放无薪假嘅。 嗯， 系啦。咁 个规模系点啊？放几耐啊？咁有几多？即系会唔会要求你放几耐啊？定系点样噶？ 推咗两轮啦，咁有啲同事系啊，推咗两轮嘅无薪假啦，咁有啲同事第一期又攞，第二期即系有啲分开第一期、第二期，咁有啲嘢两次攞晒，有啲第一次又攞，有啲第二次冇攞，咁都唔一定嘅，系啦， 要放几耐噶？佢要你哋一放就要放，定系任拣嘅？放几多无薪假？ 咁无薪假佢有我哋平时。本身都有一種無薪假，就是我哋想幾時攞攞幾多都得嘅。咁但係如果公司就住因應疫症去推呢個無薪假咧，咁都有幾個星期咁樣嘅。係啦。 有冇話等於減薪幾多度啊？維都？ 其實每個月咧，公司都會扣大約10% 嘅人工就係、是放一段時間啦。咁但係我哋除咗呢個無薪假呢段時間之外，我哋本身嘅收入都係多勞多得。我哋嘅收入唔固定嘅，咁咧因應翻個飛行時數。咁我哋而家飛行時數嚴重不足啦。咁我哋嘅收入都減咗三分之一或者以上多啲嘅。 其实有冇压力噶？即系俾你哋话拣自愿无薪假，会唔会都惊？如果你唔参与嘅话，第日真系有裁员，就会首先裁咗你先，会唔会有啲咁嘅心态噶咧？ 其实都有压力嘅，不过呢一个无薪假期都系自愿性质嘅。咁我哋好多同事都基于即系，其实大家都好中意呢份工啦，大家都明白到个疫症对公司造成个影响。咁而我哋又。咁多年为咗公司贡献咗咁多，都有归属感。我哋都好乐意同公司去共度时间嘅。系啦，咁所以都好大部分嘅同事都有攞到呢个无薪假。 OK， 不过最关键啦，究竟系咪真系裁员咧？可能都要再睇耐啲，睇下公司有冇多啲嘅公布啦。 系，我哋工会会密切去跟进啦。咁我哋就好希望公司即系可以喺呢个时候负翻个社会责任啦。因为始终国泰都是本地最大规模的公司啦，又是航空业的龙头啦。咁而且佢之前都攞咗政府嘅资助，我哋好希望即公司做任何嘅决定咧，都顾及我哋员工嘅生计，对于一啲受影响嘅同事有个妥善嘅安排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啦，黄伟霆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黄伟霆咧就系国泰港龙航空公司空勤人员协会嘅主席。是不是真的裁员呢？未知的，不过就知道的呢，国泰港龙呢就是放弃申请第二轮保就业计划了。好，疫情之下继续听下听众的声音，先有杨女士的。杨女士你好。 是，你好叶生。 是，请讲杨女士。 冇啊，因为呢其实我想反映返一啲问题呢，就是关于我妈妈其实呢之前呢就是在东区那边呢就病房裏面就遇到個確診病，就4686嗰位人用嘅。咁稍後其實我媽媽出咗院咧，已經二十幾日㗎啦，差唔多20日㗎啦。咁之後佢哋都衛生署打電話嚟，確診咗，你媽媽同佢同病房喎。咁跟住就同我講咗好多、就係關於要幫佢攞個深喉唾液嗰方面啦。咁但係咧第一咧。佢電話嚟嘅時候咧，佢講我媽媽嘅名咧就唔係正確嘅佢嘅中文名，咁我就知道咧，原來咧有幾樣嘢啦。第一咧，佢哋話咧，衛生署嗰邊講咧就話醫管局咧係冇俾到我媽媽嘅住址佢嘅，咁所以咧佢要求我喺電話度咧就要詳細講曬我所有嘅地址，我先可以寄樽俾你。咁我就覺得第一嗱，長者方面咧，我諗大部分聽到唔係自己嘅名嘅電話。某某相類似，佢都會收線嘅。但係因為我媽媽個名譯音有啲 特別嘅，咁所以我都會知道，咦，有可能係佢，咁我都話誒咩事㗎、啊、咁，即係都有個警惕性。 嗯， 咁跟住好啦，講完曬之後，講佢佢係疑似確診喎，乜乜乜，即係有嗰、那個人民 sorry 應該係病發咗，即係已經係確診咗嘅個人。咁、但係雖然廿幾日，但係咧我哋都為咗安心起見咧，咁都希望幾個準備佢。咁 OK， 我好安心，好啊話，咁我同你對地址啊，你講曬俾我聽啦。咁我就會覺得。點解會咁嘅？咁我同佢傾，佢就話：啊，係啊，衞生醫管局嗰邊係冇 pass 到呢啲方面嘅資料俾我哋。咁我就會覺得，屌你兩個咁重要嘅即係部門，會咁樣去失去呢個協調咯。 嗯， 咁我就真係好想喺呢度反映翻。 結果冇俾地址佢哋咯。 我冇俾，因為 咁你點攞真啊？ 我後屘佢就話：你打翻去衞生署我哋嘅熱線度，再講翻你個 case。咁當然我後屘第遲咗一兩日，我遲咗一日我都係打電話去，咁、就都有揾咗一排揾到啦。咁佢又教我上網寫我媽媽嘅資料啊，嗰樣嘢。咁我後屘攞到樽嘅。 哦，咁樣安心啲，即係你話打翻上去就確保佢嘅身份，因為 係啦。咁、但我又覺得你哋喺個電視度，甚至乎所有嘅媒體都叫市民，甚至乎啲長者，你哋唔好俾某某嘢嘅資料佢哋啊，咁樣咁。咁我就會覺得，咦，我第一。就阿叻到一樣嘢，點解咁緊要嘅嘢，你哋會中文名、英文名，你哋都冇俾到衞生署， 明白 地址冇俾，咁、 okay. 呢個我就希望可以反映到，希望你同我哋可以喺相關部門， okay. 因為跟進翻， okay. 因為呢樣嘢。 不過唔好意思啊，楊女士，時間所限，傾到先明白你嘅顧慮啦，剩翻唔係好多時間，想聽埋江女士啊，江女士你好。 是早晨，早晨。 系，请讲江女士。 就依系呢几个月咧，其实我哋有老人家嘅咧，都即系好辛苦。 嗯。 咁因为老人家九十几岁咧，成日进出医院啦，大家都明噶啦吓。咁、咧就亦都系住紧院舍噶啦，即系冇办法喺屋企照顾啦。 嗯。 咁我哋咧就依几个月咧，我都系即系同好多其他都有老人家住医院嘅。进出医院同埋呢个老人院嘅朋友咧，都觉得即好唔人道咯，因为我哋探佢唔到啦吓，咁、如果只系视频咧，其实好多老人家个听觉咧都听唔到嘢噶，或者嗰个视觉亦都有问题啊吓，咁、我哋好心急紧待嗰个疫情嘅即系降落，咁然后我哋可以探，好似以往咁样一日对住。幫佢做好多細緻啲嘅護理啦，係咪啊？咁咁個其實發覺咧，嗰個疫情咧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過啦。而家覺得係咪啊？即係始終有時二十幾宗啊，十零宗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溝通過啦，同其他朋友咁樣，即係有老人家朋友，可唔可以咧就話即係老人院咧係啦，老人院咧接衝一下，即係話呢三每隔三幾日咧。可以讓一個家屬咁咧，就著曬雨褸啊，戴曬面罩啊、口罩落去咧、就係入房啦。咁我即係唔會 盡量安排到探訪。OK， 好，可以見翻下。好，多謝曬先啊，江女士，傾到呢度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歷史上有好多神秘失落嘅文明，傳說一啲被災難吞噬。仲有啲喺离奇嘅事件中消失， 例如圣经描绘一个令人神往嘅伊甸园，嗰度流水淙淙，鸟语花香。但系伊甸园究竟喺边一度呢？古人类学家有好多唔同嘅猜测，有人话伊甸园喺以色列，有人话喺埃及，有人话喺土耳其，仲有人话喺非洲、南美、印度洋等地。但系近年嚟，学者又不约而同咁将目光集中到中国。 关于伊甸园之谜，睇《失落的文明》呢本书嘅第二章《远古记忆》，就会揾到答案啦。 呢本书依赖时间嘅顺序同埋性质分析，梳理过去，全书图文并茂，数百张珍贵嘅图片，每一张图片都展现古文明嘅丰盛内涵，包括出土文明、历史遗迹、现场照片、人物肖像。以及电脑解释示意图、数据分析图以及解剖图，立体再现人类文明史上的精彩瞬间，同文字相辅相成，带领大家走进一条回归历史的时光隧道。由于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研究发展，这本书尽量给读者提供最丰富的信息，例如人类起源于何处。人类的年龄到底有几耐？人类祖先生活的地方在哪一度？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对自身的追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书中所提及的一些知识要点， 仲可以令读者进行延伸的阅读，凸显这本书强大的功能性和知识性。我在辗转之际，犹如听说娓娓道来的故事，揭开层层的秘密，文明一一再现，在其中拾起失落的文明碎片，在了解过去的同时，亦都对未来多了一分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落的文明》，主编孟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